咪B B 添喎，都好痛痛嘅，嚟嚟探我哋啲親人，等我哋個個平安，天父求感謝你，劉俊明呢，身體健康啦，出入平安啦，樣樣都順利啦，天父求感謝你，我哋咁多家庭嘅人都時時帶領我哋平安，澳洲、香港、加拿大、美國。大陸等等俾我哋平安，祈求天父，禱告奉主耶穌名，祈求門。 阿門。 好嘢喎。